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。舒子吟一觉醒来以后，已经是中午过后了。他走出密室，红鱼的房间已经收拾得很整洁，看来他早已经起床并且离开房间了。小桌子上的花瓶里已经换上了一束新鲜的花，桌子上没有了蜡烛的痕迹，昨天晚上的事像梦一样，有点不真实。红鱼的卧室连着大露台，他走到露台上，阳光和蝉声一下子涌了过来。他望见卢老头和穆丽正在楼下的花园里劳动，他们手中的砍刀正在对付那些侵犯进花园边缘的藤蔓，他们的身边已堆着一大堆砍倒的青枝绿叶。透过树丛，一个人正在湖水中游泳，那是吴刚。他在水中换着姿势扑腾，时而有一下扎进水底，再从另一处冒出来。这简直就是一头精力过分旺盛的海豹。舒子吟想，这种人如果生活在水里，也是属于猎鱼类的动物。红鱼也有点像是属于这类动物。昨天夜里一夜未眠，看来也没在上午补一补睡眠。红鱼说过，自从15年前发生破产事件以后，他就从来没有睡过懒觉，不论有事无事，早晨6点钟他必定起床。舒子吟感到肚子有点饿了，走出房间，雪花正在走廊上擦拭着沿途的壁灯，看见他从红鱼的房间出来，雪花似乎一点也没有在意，只是笑吟吟地说： 舒姐，休息好了吗？ 这个皮肤白净的女孩子对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，脸上一笑就泛起了酒窝，这是舒子吟对他倒没有戒备。他含糊其辞地说： 我去楼下吃点东西。 一个女佣人正跪在楼底的客厅上擦地板，她的穿着白色内裤的腿从短裙下露出来，在她身后已经擦拭过的地板光亮照人。听见有人下楼的脚步声，他站起来，一边用手将短裙往下拉，一边问： 舒小姐要用餐吗？ 这是桃花。舒子吟拍了拍他胖嘟嘟的脸说： 怎不用拖把呀？那样省力呀。 桃花说，这样擦才能把地板擦得很亮。 舒子吟提醒桃花，这种姿势不太雅观，但想说，话到嘴边又忍住了，因为他曾经在楼梯的拐弯处看见过这样一幕。桃花跪在地板上擦拭，从旁边过的武刚伸手便在他的屁股上摸了一把，而桃花并没有什么反应，似乎还抬起头来笑了一下。这是别墅里的阴森恐怖与某种肉欲气息交织在一起。十七八岁的女佣们将人生初始阶段铺排在这里，并努力理解和接受世界的秩序与规则，这对他们今后的人生会有怎样的影响呢？舒子吟皱了皱眉头，来到饭厅坐下。戴着厨师帽的小胖子立即跑了过来， 少姐，吃什么呀？ 他殷勤地说， 这个按时间算，现在该安排午餐了，但从一个人刚起床的习惯来定，又该配早餐才对。我想啊，还是按早餐配吧。 随便。 舒子吟回答。这小胖子厨师对饮食考虑的倒是蛮周到的，难怪他总得到红鱼的好评。舒子吟用完了餐以后便登上了阁楼，他的论文写作已经中断下来好几天了，他的心里暗暗有点着急。个子高挑的梅花正在阁楼上打扫卫生，这别墅太大了一点，几个女佣看来就没有能闲着的时候了。看见舒子吟走上阁楼，梅花说， 主人要我告诉你，他到湖岸上的旅游公司办事去了。他说，如果你在这里看书写作的话，要我陪着你，以免你一个人担惊受怕。 是吗？我没那么胆小吧？ 舒子吟笑了笑说，啊，主人说他多久回来呢？ 估计要天黑以后。有一个省长来了，主人说他一定要去陪一陪，一大早主人就坐船到岸边去了。 看来一夜未睡的红鱼又早已投入现实的事物中去了，谁知道他昨夜的回忆和痛苦呢？舒子吟想起他昨夜所说的愿去种地和养蚕的话，不禁默默地摇了摇头。他在写字台边坐下来，对着他的论文稿出神。这篇长长的论文进展很慢，至今还在论述巫术的部分徘徊。他想着这些迷离的巫术是如何的笼罩着早期人类，而今天笼罩在人们头上的又是什么呢？是什么东西成为了人们的新武器和新目标，从而让人经历磨难而无法放弃呢？对此最简洁的答案是金钱。它是制造和化解人间悲喜剧的现代巫术，也是一种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统一体。这种巫术的强大在于它可以将人推上巅峰，或者是打入深渊。舒子吟想起了他的大哥对已经退休的父母所说的话，他说， 我们家的紫银呐、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啊，就让他搞他喜欢的哲学吧，别去学什么经济什么商业了，一家人有一个人搞这些就够了啊，我来做他的经济后盾吧。 舒子银的大哥是一家电子商务公司的副总经理，这些年来他给自己的妹妹提供了充分的经济保障， 但却绝不怨他也进入到商业的战场上来。他的大哥曾经对舒子云说，这漩涡里很脏，并且有时候会要人的命啊。看着舒子云坐在写字台前一动不动，守在旁边的梅花提醒说， 舒小姐，你需要喝点什么吗？ 啊，不需要，你忙你的吧，我这里不需要什么了。 不，主人让我陪着你的，因为这个房子老是不安宁的。 不安宁？大白天的还会有什么呢？ 说不准呢。 梅花认真地说， 今天上午啊，小胖子就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女人上了楼，他说他当时正从厨房出来，突然看见一个浑身水淋淋的女人从客厅闪过，这女人的头发也滴着水，好像刚从湖里爬上来似的。小胖子就追进了客厅，那女人已经上了楼，小胖子就跟着追上楼去，那女人已经在楼上失踪了。小姐，你知道这楼上的大部分房间都空着的，小胖子叫来了我和桃花，我们三个人一间一间的查看，可是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现。奇怪的是，那跑上楼来的女人浑身滴着水，可是我们检查了楼梯和走廊，在地板上没有发现一点点的水迹。你说这不是鬼是什么呢？ 舒子银大吃一惊，在大白天也发生这种事儿，简直令人不可思议。他说，是小胖子看花眼了吧？梅花表示不太可能，他认为这别墅里的空房间太多了，引得各处的孤魂野鬼都到这儿来借宿。夜深了，红鱼还没有回到岛上来。舒子银和女佣人坐在别墅外的空地上乘凉，武刚、小胖子和卢老头围坐在旁边的石桌边喝啤酒。主人没有回来，大家都没有进楼去睡觉的意思。 突然穆丽站起来说，他听见了楼里面有人叫他，是他妹妹水莉的声音。 女佣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舒子银拉着穆丽重新坐下来，拍着她的肩膀说， 我们什么也没听见，是你听错了。 他知道这是小胖子看见有浑身湿淋淋的女人进了楼房的事，使大家心惊肉跳。尤其是穆丽，他会联想到死在湖里并且连尸体也没有打捞到的妹妹。当然，舒子银在安慰穆丽的时候，自己也对现在正空无一人的别墅感到惊恐， 这栋坚定的建筑此刻坐落在黑暗中，只有地楼客厅的灯光从打开的门口泄出来。三个喝酒的男人也惊动了，吴刚说：“ 走，进去看看。” 说完便向别墅跑过去，卢老头和小胖子紧跟着他，三个人显得人多势众，但从他们那略带夸张的嚷嚷声中却分明看出了几分胆怯。舒子吟看见别墅里的灯光一层楼一层楼的亮了，一直到阁楼，所有的窗口都有了灯光。不一会儿，这些灯光又渐次熄灭了。三个男人从别墅走出来， 平安无事喽。 武刚学着某部电影里的台词对大家喊着，然而穆丽却埋着头哭泣起来。这个时候，湖上响起了快艇的轰鸣声，船头的射灯在暗黑的湖上快速的推进。雪花看了一眼说：“ 主人回来了。” 船上下来了三个人，红金和一个身材硕长的女孩，一左一右的扶着红鱼向别墅走来。红金一边向大家解释说：“ 我二叔多喝了一点儿，没事的，回房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” 一边扶着红鱼向别墅的台阶走去。舒子吟向雪花问：“ 那女孩是谁呀？” 雪花说：“ 她叫冷小丽，刚到公司工作不久的，在吊月楼餐厅做迎宾小姐，听说最近调到公司接待部做事了。” 舒子吟和雪花来到了红玉的房间的时候，只有红金坐在房间里，旁边的浴室里传出了呕吐的声音。舒子吟走进浴室，看见红鱼正在弓着身子在洗手池旁呕吐，那个叫冷小丽的女孩在旁边扶着她。舒子吟正要走进去关照一下，冷小丽对她摆了摆手说：“ 别动她，让她吐了就轻松了。” 说完他盯了舒子吟一眼，又补充说：“ 这里没你的事。” 舒子吟望了一眼这个十七八岁的女孩， 她有一种很邪的性感。 舒子吟反身回到了房间，雪花已经熟练地理好了红鱼的床铺。冷小丽扶着红鱼走了出来，红鱼闭着眼，脸色苍白，很难受的样子。冷小丽扶着她在床上躺下，雪花端来了一杯水，冷小丽伸手接过去说：“我来。”她扶起了红鱼的头，轻轻地说：“ 你喝一点水吧。” 红鱼没有反应，似乎处于半昏迷状态。舒子吟有点慌张地说：“ 可能需要找医生来看看吧。” 红金说：“ 没事的，喝了酒都这样。今天我二叔和一个副省长在一起，都很高兴啊，喝多了一点儿，没事的。” 他看了一眼舒子云和雪花，又说：“ 你们俩都去休息吧，这里有小丽照顾就行了。” 说完，他站起来，表示自己也要走了。临出门，他转身对冷小丽说：“ 你得好好照顾啊。” 冷小丽连声应允：“没问题。”舒子银和雪花站在走廊上面面相觑，他们不知道今晚发生了什么事，一个突如其来的女孩怎么会留在红鱼的房间里呢？湖上传来了快艇的声音，红金已离岛返回岸边的公司去了，别墅里其他的人也都回房入睡了。或许他们认为这种事是理所当然的，只有雪花似乎理解舒子银的处境。尽管他把舒子银与红鱼的关系估计得过分了一点儿，他凑在舒子银的耳边轻轻地说：“ 你个骚货，他凭什么留在这儿啊？” 舒子云对雪花轻轻地嘘了一声，同时指了指红鱼的房间门。他俩站在走廊上不知所措，对舒子云而言，更现实的问题是，他能不能进到红鱼房间里面的密室去呢？而这点他对雪花也不便询问，因为红鱼说过这密室是保密的，但是如果不方便进去，他又睡到哪儿去呢？上阁楼，让守夜的武刚和小胖子离开，然后一个人睡在那儿，行吗？就连想到这个决定，他都感到害怕。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。 舒子吟正在发愁如何经过红鱼的房间回到自己的密室去。 红鱼的房间里突然有了动静， 舒子吟把耳朵贴在门上，似乎听见红鱼在吼着什么。突然门开了，舒子吟惊得后退了一步。 冷小丽一脸惊恐地走出来， 她看见他们俩站在走廊上，似乎明白了什么似的。她看了一眼雪花说：“ 老爷子已经清醒了，我也不用照顾了，你给我安排一间客房吧，我这到天亮以后才能回公司。” 雪花得意地向舒子吟丢了个眼神，然后对冷小丽说：“跟我走吧。” 舒子吟听着他俩的脚步声下了楼，才走进了红鱼的房间。红鱼已经坐在沙发上，看见舒子吟进来便说：“ 这个婊子，他怎么到我房间里来的？嗯嗯。” 舒子吟说：“你喝醉了， 他和红军一起送你回来的呗。” 哦， 红鱼用手撑着额头，像是头疼又像是在回想着什么。他的眼前慢慢地浮现出今天的晚宴。 到景区的公路改造，上亿元的款已经批下来了。为了感谢这位鼎力相助的副省长，他除了钱财相报之外，这种私人酒宴也是必要的。他和红金一起款待的，由于有了女孩的陪酒，席间他们都献满了他的副省长的身份，统一口径，只叫他大哥。为了不让他尴尬，除了他身边安排了一个看似又清纯又丰满的陪酒女孩以外，红鱼和红金的身边自然也都坐了一个女孩。这冷小丽当时就是坐在红鱼身边的。他们做了什么呢？喝酒、谈笑，后来是划拳。谁输了一次，就让女孩脱一件衣服，直到三个女孩都脱得一丝不挂。再以后的事儿，红鱼便有些朦胧了。看来红金是将场面上的事情当真了，还真以为红鱼对这个身边的女孩有了什么感觉，于是在酒后便将她送到了她的房间里。红鱼抬起头看着舒子吟说：“ 今天晚上啊，真是喝多了。哎呀，这喝酒也是我的工作。啊，你懂吗？早晨，舒子吟对着一面大镜子看着自己，他欣赏着自己的眼神，有人说过，那是一种优雅的眼神。他穿着一件乳白色的丝质睡衣，腰间轻轻地束着一条丝带。他很满意自己的细腰，因为他那高高凸起的胸部却显得诱人而又不俗气。他嘟起嘴唇，对着镜子做了一个怪样，突然为嘴唇的性感有点不好意思。这镜子里的女孩是怎么了？他细心地照料着自己，是想走出密室给红鱼一个惊讶吗？或者是红鱼说过喜欢看着他穿着睡衣坐在露台上喝早茶的样子？突然的变化似乎是从昨天晚上开始的，舒子吟感到他爱上红鱼了。这感情的明晰还是源于一种心疼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红鱼呕吐的时候，他有了心疼的感觉。接着，那个照顾他的女孩使他产生了醋意，他知道产生这种感觉，说明自己已经将情感不知不觉地加入其中了。那一刻，他为自己近乎冒险地来到这个岛上，找到了真正的原因。这是宿命吗？他问镜子中的女孩，为什么总是爱上年龄比自己大一倍的男人？他想起了大二时爱上的哲学老师，难道只有把世界把握能力的男人才能引起自己的注意吗？这种能力可以是智慧上的，也可以是事实上的。据自己的观察，男人的成熟比女人晚很多的时候，他们年轻时候的虚妄和浮躁需要经历一个炼狱，才能真正成就他们青铜般的品质。但是对他而言，这种追求又是注定没有结果的，因为男人在这种时候都有着像城堡一样的家庭，有着长期厮守的妻子和充满希望的儿女。这样，即使男人愿意孤注一掷，他也不能承受这种有撕裂背景的生命之重。所以，才有了他和哲学老师的分手。这个决定是在一瞬间做出的。那天，他去看望因病在家的老师，在推开门的一瞬间，他看见老师的妻子正在对躺在床上的老师喂稀粥。这一刻，他对女人这个性别充满了感动，并且知道自己应该离开了。从此，他们是很好的师生，是朋友。然而，宿命的不可抗拒性在于一个人没有办法不重复自己。就像指南针被捣乱之后，一停下来，那指针仍然固执地指着那一个方向。尽管昨天晚上红玉突然抓住他的手，语无伦次地说出一些爱他的话的时候，他是冷静地对他做出了不可能这样的解释。但是这并不说明他可以无动于衷。整整一个晚上，他无法对自己该怎么做这一问题找到答案。而此刻， 他身不由己地在镜子前注视着自己，他笑了笑，瞪了自己一眼，然后感到一种激情的颤栗。舒子吟走出密室的暗门，红鱼已经在卧室外面的大露台上等他了。红鱼半靠在白色的软椅上，正在品尝一只粗大的雪茄。看见舒子吟出现，他站起来对他做了个请坐的手势，并且说：啊，我们的女学者怎么变成小姑娘了？舒子吟笑着说：别幽默我了。他理了理睡衣的下摆，在软椅上坐下。太阳刚刚从远处的湖面上升起来，露台周围的树荫中闪烁着金黄色的光亮，像有无数蜜蜂在飞舞。雪花送来了咖啡、水果和糕点，铺着洁白桌布的小圆桌上，有了这些东西，更像一幅静物写生图画。桌布边缘落下了一只好看的瓢瓢虫，雪花伸手去掸掉它的时候，它一闪便飞到露台上去了。新的一天正在开始，如果没有那些恐怖事件的出现，这别墅，这露台所展现的生活是令人向往的。红鱼将雪茄放在烟杆上说：昨天我上岸办事去了，没有陪你，怎么样，你的论文又开始写了吗？嗯。他们的眼光相遇的时候，舒子吟感到有点慌乱，这在以前是没出现过的。他说：嗯，没法写。然后他将小胖子看见有浑身湿透的女人闪进别墅，和穆丽在晚上听见别墅里有他妹妹的哭声这两件事告诉了红鱼。哦，看来这别墅真是不能住人了啊。哎，你说这世界上是不是真有鬼魂和魔法这些东西存在呀？哎呀，要是真有，我一定放把火烧了这个别墅。哎，人家说火能辟邪，我们再走得远远的，怎么样？我另给你找一个地方去写作。不，舒子吟说，这些现象都是有原因的。你想啊，如果没有穆丽的妹妹死在湖里的事，昨天那些离奇的事就不会发生。还有这里以前发生的怪事好像都和死人有关系，也许是你这里的坏人该受到惩罚了。坏人？谁呀？啊，谁呀？舒子吟说：那就是武刚。他将武刚强暴穆丽的事情告诉了红鱼，并且强调说，如果那天船没有翻在湖里，穆丽的妹妹也会受到武刚的强暴。这个死去的女孩才16岁，多惨呢。啊，这个小子啊，确实不像话呀。嗯，红鱼有些生气地说：其实关于武刚的事，他比舒子吟知道的更多。舒子吟愤愤地说：应该让法律判他的刑。舒子吟想，如果能这样，也可以让穆丽出一口恶气了。听到这儿，红鱼轻蔑地笑了一下说： 律，法律。 怎么？你认为武刚不该负法律责任？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吧？这世界上的黑暗面儿，你连冰山一角也没有看到啊！啊，也好啊，让你多看一些东西，你就可以将你的硕士论文写得更透彻。武术，武术，啊，在人类早期才有吗？不对，现在也有，现在人人都在玩武术。啊，你看，我这别墅里也出怪事了，也许是我的报应。 红鱼的激烈情绪让舒子吟一下不知所措了，他说， 那至少你应该把武刚开除啊，他跟着你不合适的呀。 不，不， 红鱼坚决地说， 15年前我落难的时候，是武刚的父亲给了我20000块钱，当时我母亲住医院等着我的钱救命啊，可是谁理我呢？谁？ 我生意发达时候的朋友、哥们儿，都避着我，连亲戚老表都视我为瘟神。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就是没钱了吗？啊？你说，这种变化是不是巫术啊？ 武刚的父亲是个建筑商，我办公司的时候跟他打交道不多，可他出手就给了我20000，他救了我的命。 他别说什么错了，人都有落难的时候。 他说，你就快去照顾好你母亲吧。 说实话， 我落难好几年，就这一次掉泪了。8年过后，我接到这位恩人打来的电话，他说他完蛋了，几千万砸进了一栋烂尾楼，他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，儿子又在监狱里服刑，他让我替他照顾儿子。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呀，赶回来的时候，这位老总已经自杀了。我为他包办了后事，拿钱让人放出了他的儿子。我对这个野小子说，你就跟着我吧，每年50万的年薪，可是不许乱来，这也是你父亲的心愿。这个武刚现在能够这样，已经算是好人了。 舒子吟睁大了眼睛问，那是不是武刚对你也很需要呢？ 可以这样说吧。 红鱼吸了一口雪茄，吐出一口烟，然后说， 这小子有他父亲身上的优点，耿直，对我的忠诚没说的，比如说有子弹打过来，他可以为我挡的，当然目力这种事我得教训他。干什么呢？啊，都31岁的人还像只小公鸡儿一样乱来，没出息。但是你知道啊，他恨女人呢。他进监狱以后，他的女朋友跟别人跑了，他心理上出了毛病。 那这方面你是做学问的，应该比我懂啊。 是吗？ 舒子吟的心里乱糟糟的一片，在这美好的早晨的露台上，他抬头看见阳光从树丛中像乱箭一样的射过来。这天半夜，湖上起了大风，暗黑的岛上树木哗哗的作响，夹杂着树枝的断裂和疾风挤进某些狭窄的地方吹出口哨的声音。只有这座别墅纹丝不动，就像蹲在岛上的一头石狮子。牡蛎听见了妹妹的声音， 姐姐，我也到这房里来了，你怎么不来看看我呀？ 听见这声音，牡蛎便醒了。然而房间里一片漆黑，他分不清是真的听见了妹妹说话，还是做了一个梦。女佣的房间分布在底楼的右侧，一条走廊迎向五个小间，牡蛎住在第四间。他左右两侧的房间，一间住着桃花，另一间是空的。走廊尽头是女佣们共用的浴室兼卫生间，此刻走廊上有了轻微的脚步声，接着是桃花的房门响动的声音。牡蛎在暗黑中叹了一口气，他不知道刚才在迷糊中听见妹妹的话语是什么意思。是水里的魂儿到这房间里找他了吗？还是提醒他别忘了替自己的小妹妹报仇啊？其实他当初真的是想杀死吴刚的，因为他看见他身上带着一把尖刀，而晚上睡觉以后，那把刀就和他的衣服皮带一起扔在凳子上。第一天晚上，当吴刚强暴他以后，他已经就想这么干了，可是当他溜下床寻找那把刀的时候，鼾声中的武刚居然被一点小小的声音就惊醒了。他把牡蛎抓回来，幸好他当时还不清楚他的意图。牡蛎想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他在睡梦中上西天的。可是自从那一夜以后，武刚就不再碰他了，他从此进不了吴刚的房间。他在大松了一口气后，又若有所失。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